身边。 大千世界，小小环球，打开报纸，搂上一搂，世间百态，无欲无求。我说您听是非美丑，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平时工作都挺忙，到了周末聚一堂，新老听众喜洋洋肯定没有。灰太狼必须的啊，这是什么事儿呢？要是常听节目的听众呢，许是明白了。今儿不是星期六吗？又赶上一个月底，所以说呢，请咱们听众朋友们来参与咱们的读报节目啊，这个百姓读报会闪亮登场。我是立新儿。这橙子呢，天挺凉的，是吧？又下雪舞的啊。这有那么个说法，说实际上今年冬天呢，相对于往年而言呢，还算是暖和啊。那这个可能是指的是一个长期的这么一个历史的监测结果。要说这两天，那真是齁冷齁冷的。所以说呢，大伙儿都得多注意，是吧？一个呢，就是平时得多穿点啊，别回头冻感冒了。再有一个呢，冻感冒了之后呢，别在我们录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受嗓子。说你呢，夜班车，你看了没有？ 嗯， 走神儿了都。就说啊，这个常来咱们这个节目里头是吧，咱们可别松套啊。这是给人家听众哎读报纸啊，咱们这个每一个人每一位听众肩膀上都肩负着是吧使命的。那么接茬呢，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参与节目的这些个听众朋友们。首先啊，咱们还是从这个老人家介绍起啊。这个陈静你甭乐是吧，你岁数最小哈，你最后一个。首先是我们的黄文秀黄阿姨。 李新老师好，听众们好。 哎，您别客气啊，您可千万别称我老师，在听众面前我可是不能成为不敢当老师是吧，就这个学生。这二一位啊是咱们的冯叔。 立新老师好。 哎，你怎么又 是我的老师？我承认立新老师是我老师。 您别这样，您太客气了。 大家好 啊。这个还有就是夜班车是吧，夜班车今儿不上班啊，这个休息吗？ 不休息 啊，一会儿还要去呢。 对呀、 啊、抓紧时间跟这儿读报。最后一位呢是我们美丽的陈静姑娘。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开始读报了啊。先是走这个什么吧，生活提示吧。这个平时都这样嘛是吧，谁先打头说？ 我说吧。 啊，黄阿姨先说，您来。 咱们中国首张航天题材纪念钞面世了。 嗯， 这两天就该上银行去兑换了。 啊，真好。 但是呢得需要事先登记、 哦、 您得凭着身份证去领取这个新的纪念钞。 啊，身份证。 还有一个生活提示、 嗯、 就是咱们大家在家里每人咱们每家都得要吃鸡蛋呢、 嗯、 这鸡蛋保存呢、 嗯、 是有科学方法的 哦。 班车你知道应该怎么保存吗？ 反正我们家是一是搁冰箱里，二是那个买鸡蛋以后就是有那个纸托吗， 嗯， 有时候那个因为现在冬天凉了没必要搁冰箱里了，就直接搁那纸托里， 嗯， 哎，就那么保存着就 OK 了。 嗯，还是冷藏啊那个更保险一点、哦、另外如果你拿出来了，说今天你拿出五个，哟，你吃了三个，那俩没吃，你最好不要再放进冰箱里，因为你拿出它这个鸡蛋外边就接露了、 嗯、 有水汽，然后你再搁到冰箱去冷藏，这样呢也不安全了。还有一个呢就是鸡蛋呢一定要大头朝上的这么放，因为蛋清和蛋黄它的比重是不一样的、 嗯、 如果你把这个大头朝上呢，上面是气室、 啊、 气室这个蛋黄它往上走了，它贴着是气室的膜。 对、 啊、如果你横着放呢，它贴着是那个鸡蛋壁的那个膜，就容易坏 哦， 就粘上了。 哎，就粘了 啊。这给咱们大伙儿都提供了一个生活小常识是吧。夜班车该你了。 其实我这个提示啊，大家伙儿啊，就是这些雪后嘛， 嗯， 尤其是雪后第二天第三天 到现在也是，您在马路上，尤其是慢行道跟人行道上面，一定要注意那贼兵。咱们开车的话呢，也得注意点贼兵，就黑兵，你知道吗？没准儿您那脚刹车就在这贼兵上了，没准这一块黑这贼兵啊，就能让您摔一大马趴。 哎呦， 是吧？这就说明这个雪后这个死角啊还是有的。家门口呢，眼巴前这点地儿呢，您看看，但凡有这个兵呢，有家伙事儿呢，您就给他铲了，是不是？为了自己，也为了他人嘛。 对对对，这个醒提的很及时。冯叔，该您了。 啊，天冷了，有的人呢有这毛病，就是手脚冰凉，一天缓不过来。有一个小偏方，就咱们吃的大枣，不要用那个小的，就要用大枣，给它三四个、四五个都行，掰碎了，再加上姜丝儿，切点姜丝，再放点红糖，凉水下锅，开锅以后煮个十分钟，趁热把它喝下去。喝一段时间自然就好了，但是要注意下午，尤其是晚上不要喝，因为它有姜。 有姜就应该在午前吃。 上午。 这样，要不然的话就 晚吃姜赛砒霜。 哎呦，真是得注意啊！你们的年轻人都记住了啊，对面别回头，这个陈静一留神，这把砒霜吃进去了，这不行。这个陈静有什么提示吗？ 没有提示。 啊，那就打你开始讲故事吧。 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是以之为戒的这么一个事儿啊，也算一个警示吧。这个在肥西的事儿。今年呢就是11月份爆出来那么一个新闻，就是说有一个男的姓李，50多岁，完了呢他呢是二胡拉特好，然后他呢就经常给那个广场舞的大妈们去拉二胡伴奏，一来二去的呢他们就熟了，熟了之后呢这几个大妈对他就挺信任的了，觉得这小伙子也不错，二胡拉的也好。慢慢的呢，这男的呢就跟这些大妈就聊，就说啊，我这公司啊要扩大经营，完了呢希望大妈们呢就把他们那个存款呢就搁到他这儿，完了就是说利息高点，比银行高，就承诺的非常好。大妈们一想，这好事儿，这比炒股稳当啊，他能保证啊。这人又熟，这小伙子又经常跟着我们一块待着，我们觉得挺了解的。结果这是经过这个很长一段时间，3年吧大概，他就是跟这些跳广场舞大妈已经就是非法的他已经募集了500多万人民币，大概有30多位大妈，都是在跳广场舞时候认识的。然后这人忽然间有一天就人也不见了，家也搬了，全家都跑路了。后来就是大妈们就报案了，报案之后人家那边经侦大队的人就说啊，就已经了解到他这个姓李的这男的，他就是靠着这些广场舞大妈骗钱之后呢，他这个行为呢叫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然后现在这个男的呢已经被咱们警方都给抓获了，然后案件正在审理。所以就还是得提醒那个爱跳舞的阿姨，可能还有一些爱锻炼的叔叔们，出去呢那个咱不能轻易的那么就相信他了，而且还把那么多的钱都搁到他那儿，然后梦想着好像能有很高的那回报似的，其实不然。 这就是贪小便宜吃大亏的道理。 这个醒提的很及时。这个咱也不说哪是哪儿啊，就是说其实一段时间以来，什么跳广场舞啊跳集体舞啊，是这个结果引发了一些个事件的哈。往小了说是吵嘴打架，但往严重了说的话呢，就刚才说的这种类似的这种诈骗啊，或者是什么什么非法的揽储啊，这种事情也并不是孤立，就不是就这么一起儿，还有啊，咱北京就有，我就具体不说了啊。这个事儿咱们前段时间也在节目里头念叨过，所以说呢，就是给这个跳广场舞的这些个朋友们也提个醒，是吧？这个千万别这个脑袋一热呀，就做一些这个不是太理性的事情。那么下面呢，要不然就是请冯叔来给说说吧。 说一个上海的事儿 啊。 上海一个彩民啊，就是买彩票的人 啊， 他长期买彩票，而且他老在一个彩票站买，老买这一个号，买了很长时间了。结果有一天呢，他就是电话跟他说啊，这次我再买20块钱的啊，明儿我去。结果人家就给他登记上了。 第二天他去把钱交上，人家说你前两期的彩票有的还没领走呢，一看都没中奖，就给他了，他就给撕了，扔到垃圾箱了。顺手把这新买这两张也给扔到里头了。 哎呀， 结果过两天，那个彩票站老板得到上了通知，你这个地方出了大奖了，1000万。你看看是谁？结果老板一听这号，哦，这是那谁谁的，他老在我这买，是他通知他了。你赶紧兑奖去吧。结果一问他，哎呦，我彩票哪儿去了？找不着了。回忆起来，说我那天啊跟那儿扔的垃圾箱了，可能在里头。你有没有帮我找找？老板幸亏这垃圾箱还没到，果然翻出来了，翻出来又给他了这1000万，失而复得。 好好谢人家老板吧， 该着使他的钱飞不了。 真是啊。阿姨啊，黄阿姨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说咱们啊，平常咱们如果在街上看到有什么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千万也别贪这便宜。 啊，就是。 话说这个香港啊，它每到圣诞节总会出现这个天上掉馅饼的事儿。 嗯， 比如去年12月24号，香港有一辆啊载有3500多万块钱现金的这么一运钞车啊、翻车了。 哦， 结果呢不到10分钟就被路人哄抢走了1500多万。 嚯、 警方督促说捡到的钱的市民一定赶快还到警局，才还回去了700多万，至今呢还有700多万下落不明。 嗯， 结果前几天呢，大概是11月24号晚上吧，8:40的时候，从附近的一个那个在尖沙咀那儿，从一个大厦上掉了下来，好多闪闪发光的像绿豆粒儿那么大的钻石。 哇、 那当然市民赶快去抢去了捡呢、那你想绿豆粒儿也不好捡，那么大小的，捡了半天，有的人呢还真拿去那个交给这个警方了。但是警方这么一验呢，说这根本不是真的钻石，只不过是普通的晶石。但是这样警方说也应该交还，因为有法律规定的，就是香港有一条法律，就是盗窃罪条例啊，明确的规定，任何人如不诚实的挪占属于另一人的财产，意图永久地剥夺另一人的财产，即属于盗窃罪，最高可以判10年。就是去年那捡钱的，有一个清洁工捡了6000块钱，被判了一个月，还有一老板捡了捡了15万，被判了5个月的徒刑。 还是老板手快是吧？判的也多呀。是吧？ 对 啊，这个事情发生在香港，但是咱们也引以为戒，是吧？在那个内地呢，有哄抢的事情也有，是哪儿掉一车苹果，呼让人抢了，哪儿掉一车烟梨，大伙儿又赶紧帮着给捡起来了，是吧？这 还有西瓜， 好人好事也有，是吧？ 这哄抢的还好呢。您忘了那个报纸上不是说了吗？这前两天济南一家超市吧开业，说是可以免费发那个牛奶，弄了一帮大爷大妈们，-11度的气温，人家排大队，排好几百米的大队去领这个，是吧？这就是真的是贪小便宜了。 这个 让人愿意。 对，人家超市既然承诺了，说你就可以免费领。 可是一共 免费的粮， 可是人家说了只有500份。 免费粮，就说嘛，是吧？其实那个牛奶就是花钱也花不多少钱。 对呀、 那个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哎，我讲个事儿啊。 我告诉你说啊，你刚才跟我们之前说的特恐怖那故事不许说啊，听见没有？ 行， 你把孩子快把老人孩子吓个好胆的，我告诉你。 这个我那属于 R 级的是吧？ 啊，什么了？什么级？快说。 我说一个啊，这是《扬子晚报》刊登这么一事儿。说是在今年9月16号的时候啊，在这个淮阴区徐留镇的一家村民呢，一夜之间丢了21只鸡。 你说的是南京？ 对啊， 南京嘛。 哎， 继续啊。 完了以后呢，这个人家报警了，最后人跟警察说啊，这个事主就跟警察说，我这人平时睡觉特浅，有点风吹草动呢我就得醒。他没想到我睡觉这么轻的人，我们家这鸡一只都没剩就被偷走了，我连知道都不知道。 后来这警察就得调查呀，对呀、啊，是怎么回事？最起码您掉根针也能听得见，这按人家那事主那意思是不是？ 你耳力真好，掉根针你都能听见。 你会有蚊子飞过去都分得出公母，是不是这意思？ 武林高手，武林高手啊！ 然后那什么呢？后来警察就调查这事儿，在调查期间又发生多起这个丢鸡的事件， 嗯， 被偷的也不少， 嗯， 价值呢也差不多得有万把块钱了。 对。这就是甲方乙方的故事的续集， 是吧？ 对对，把家家鸡都吃了。 哎， 啊、 那甭说鸡了，是戴帽的都没了。 啊， 然后那什么呢？后来人就说呢，发现这么一人，这人啊，因为九次偷这鸡呀、啊，被判那个入狱判刑了， 嗯， 你知道吗？后来呢，他这个前些日子八月份啊，这人啊刚放出来， 嗯， 估计这个因为从这个各种案件一并案嘛。应该是一个人干的，手法是一样的，又怀疑到他了。最后警察就在一地儿啊，就猫着来，等着他出现。没想到这人就背了一口袋，拿一大袋子，就问他这袋里都装什么？装的鸡啊。然后呢，给带回去调查了，说了这么一查啊，还真的就是他干的。 嗯， 说我没辙，我只能重操旧业。岁数大了。你知道吗？我偷了20年的鸡了。 哦。 我告诉您，我这经验可多了。 哦。 哎，我。我跟您说，为什么这鸡它没声啊？我偷鸡的时候，这鸡都不在叫唤。我告诉你，我懂他们那鸡语，你知道吗？鸡说什么话我明白，我跟他们说话。哎，我就得趁着他们就特蔫的时候，然后跟他们说商量好了，我给他们弄走。哎，所以说呢，这鸡贼啊，他是真是有一套， 真鸡贼， 真有 鸡 贼 的，这不是假的 啊。这有意思啊。那个陈静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那我跟大家就是也算提个醒吧、 啊、 尤其是那个叔叔阿姨可能不会了，还是就是稍微年轻一点的用电动车接送小孩的可千万得注意，因为咱那电动车啊这个速度太快，这冬天呢孩子啊穿的多，围一脖帽子口罩手套的全都给孩子捂上，这孩子跟后头，你说几岁的孩子他不知道哪儿围脖掉了什么的，他有时候就容易卷到那个后头那个车的那个轴里头，因为他速度太快，所以你这一旦卷上那就是解不开的解。就是那个哪儿那个宿迁那边也是扬子晚报说的一事儿，那孩子到最后勒的当时谁也解不开了，勒的孩子舌头都伸出来了，脸都紫了、 嗯、 后来好不容易给弄开了吧，孩子没呼吸了、 哎、呦， 现在马路边做的人工呼吸，就后来急救车来了得抢救了多半天才把这孩子给抢救过来、 哎、 就是电动车绞进围脖了。 哎呀你看看， 注意安全。 这真是啊。冯叔有什么要说的 呀、哎、那个中国药膳研究会发布了一个常用特色药膳技术指南。 嗯，这得听听。 哎，第一批啊、 嗯、 一共17种菜肴列入了官方认证的药膳。 嗯， 大家注意官方认证啊。 哦，官方认证。 其中说几个啊，有莲子荷叶蒸胡鸭、 哦、 天麻汆鱼片。 啊，这有意思。 哎，百冬灌藕。 嗯， 板栗烧鸡块，就是咱们说的那个白菜栗子鸡啊， 红焖栗子鸡， 哎，对对对，或者红焖，对， 挺好挺好。 那个葛粉羹、山药汤、白胡椒包猪肚、神仙鸭，还有是当归生姜羊肉汤、九月肉片、银起明目汤、黄起羊脖子粥、牛肉炖海带，其实有的都是咱们常吃的，这是药膳、 啊、 大家可以多吃这个。 冯叔您给夜班车看看里头没有提到卤煮是吧？ 卤煮不行，卤煮没有这个、 哦、 这不行。 没有这个。 怎么着这兄弟 药用的这个。 爱吃 的。我跟他开个玩笑呢 啊。 这兄弟得意这口。 啊，得意这口。有机会再说。黄阿姨您这还有什么要跟大家托付的吗？ 现在啊咱们那个确实生活中咱可以看到很多胖子，大胖子小胖子、 啊、 是吧、啊、男孩女孩竟是胖子、 啊、 现在呢减肥也是大家爱讨论的一个话题，尤其年轻人又特别是美女、 啊、美女， 哎，其实减肥呢我觉得就完全靠自己的毅力，应该是、 嗯、 应该多运动 也得科学。 嗯， 对、 啊、对 对， 你像那个人家有这么一大学生啊，人家用半年时间就用自己的方法一下甩掉了109斤肥肉。 嚯， 他原来是259斤，一直减到了150斤。 我跟您说啊， 嗯、 他很可能不止250斤，因为那秤啊就260斤，对吧？他告诉他259斤，那、可不是吗？ 反正肯定是挺胖的呀。 啊、我这我听说的啊、 哎， 是不是这么回事？不知道，大家伙试过那秤吗？嗯、不知道哈、啊。 这个学生呢、 啊， 他主要是用什么方法？一天吃两顿饭 啊， 早餐他一定吃，中午他吃。 嗯， 晚上基本上不吃饭，而且他每天他要跑一万米的路，那个跑步， 嗯， 他就用这个方法坚持了半年，一下就降了150斤、 嗯。 后来他又为了稳定啊，又继续的锻炼做健身。 嗯， 今年他准备要那个参加那个健身教练的考试，如果通过考试，他就可以当私人健身教练了。 你看看，你看看，这个是我们的榜样啊。是吧，班车？ 毅力 是吧？陈静啊，就说啊，这个大伙儿生活条件都相对好了，是吧？至少这个嘴上这个应该是啊，没什么问题了，是吧？所以就是往往这个顾了嘴，他顾不了别的呀，是吧？这个尤其大伙儿都平常工作多数都常坐着嘛，老坐在那地方，哎，所以这个脂肪就堆积了啊，哎，这个咱们以后啊。都是要多注意，是吧？都得向这个老尖儿们学习。你看咱们这个听众读报几人组啊，这是你看看里头，是吧？您看看咱们黄阿姨这身条，您看看冯叔这身条，保养多好啊，是不是？ 我有点稍微超一点， 稍微超一点就是。 但我坚持运动。 那您太您 坚持运动，每天快走6000米。 跟您我们这超大发了，这个。 我们都是那个体脂比较高的。 对对对。 就你一个人超 啊？ 这净把自个儿给摘出去了。 把自个儿摘出来了。行了行了，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啊！今儿就不再耽误大伙儿时间了。也不再耽误广大听众的时间了，谢谢您，回见。 谢谢立新。 是不是对生活不再满意？很久没有笑过，又不知为何。既然不快乐，又不喜欢这里。不如一路向西。大地路程有点波折，空气有点稀薄，景色越辽阔，心里越寂寞，不知道谁在何处等待，不知道后来的后来，谁的头顶上没有灰尘，谁的肩上没有过齿痕，也许爱情就在洱海边等着，也许故事正在发生着。起飞。